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好，欢迎来到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月月。 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安邦。你以前听过这个公司吗？ 若有耳闻。 你最开始听到它是在什么时候？ 我应该是在财经节目里听到的。 我听说那些金融圈的人早就开始关心这个公司了，因为它实在是太可怕了。它一开始它注册的时候也就5亿资金，说。但是现在已经翻了上千倍， 对数字已经是，你刚才你说也就 5亿嘛， 请问五亿？ 他们在他们那个圈里觉得5亿是个太小的数目了。在宁波一开始在宁波注册的，他5亿那根本就不算什么，才过了10多年，他已经翻了上千倍，已经是一个超级金融巨鳄。 等一下，10多年上千倍，那平均每年都要翻100%。才行，差不多，对。 所以他就说太可怕了，他已经形成了一个格局，他那个格局就不仅仅是最开始的做保险，你看他最近的一个动作是跑到纽约华尔街收购那个华尔道夫那个酒店嘛，但我看中国媒体报道也很好玩，他就说美国人都有民族主义情节了，意思就是说 不能 我们这个 你们 对都是联合国，就靠着联合国是吧，那很多国际政要。 李鸿章去访问美国的时候就是住 那 家、 那终于现在完全是归中国人了所以中国人扬眉吐气了觉得哎，你看大家的关心会觉得这个安邦实在是不简单，他在国际上似乎都有为国争光的这么一个勇气和能耐。除了这个新闻，昨天还有一个新闻是说他去哈佛大学招人，文汇报也挺好玩的，他转的那个媒体是每日经济新闻吧，它有这么一个报纸吧，那个报纸写的那个记者我也觉得挺厉害的，他说我们的记者观察到就现场他这个礼堂里座无虚席，我在想你在中国写那新闻你能知道人家座无虚席、 我其实关心的是他就是一个月给开多少工资， 5万块钱， 但没有说单位，我找了半天没有说是 人民币 还 是美元 是 吧， 对啊，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在美国的话应该差不多是美元才行，5万块钱人民币谁去啊，拜托。 但是在中国你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啊， 但是他在美国招生应该是在美国的公司吧，不是把你从美国拉回到中国吧。 天哪，那5万美金那太吓人了。 差不多如果你们从金融行，他们从金融行业毕业的话，在美国一年也能够挣个20-30万美元。 20-30万美金。 对。 但是他一上来就5万美金， 对啊，所以这样才说明比别人的这个高啊，要不然呢他5万美金的5万块钱的优越性在哪儿啊，请问。 好吧，总之这家公司太牛了。可是呢你看大陆这边财新和南方周末他报的这个你就感觉没那么简单，或者说我们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么牛。南方周末他是上个星期的时候他们是刊登了这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刊登完了之后呢，在礼拜天晚上他突然之间又道歉，说我们这个文章里面内容失实，很短的一句话， 也没说 道歉，对，他根本不知道，也不知道他是跟谁道歉， 打错一个错字， 对，他好像说的是跟相关人员还是负责人道歉。可是我们最想知道的，你这个公司的实际的控制人是谁嘛？你看南方周末里面他也在那儿故弄玄虚，一会儿说有一个叫吴晓辉，一会儿说呢是陈小鲁，然后又说吴晓辉他以前不叫那个名，叫吴光辉还是什么的，所以搞来搞去也不知道， 我一直以为吴光辉是打错字，因为五笔的话光和小有点近似 啊。对对对，好，他写完这个新闻之后呢，财新又开始发澄清的这个文章。那你如果从他们如果各自都代表某一种势力的话，我会觉得南州似乎代表着怎么说呢，民生，他们说是代表着民生， 别往脸上贴。 然后呢，然后他们就说财新呢是代表着安邦，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跟民生扯上关系吗？他们就说，你看这个新闻爆出来的时间点，就是民生银行的这个行长毛晓峰被带走之后，说这个人他创造了好多最年轻的记录，本来是仕途是非常这个可前途无量，但是因为跟好像令计划扯上关系， 迷恋最年轻也是一种情谊节， 是吧？他20几岁就已经是什么什么级别了，总之也是特别厉害的一个人物，但是突然之间被带走了，所以呢他们就好多猜测，就说这个是不是跟毛晓峰带走有关，所以呢就让 南都写了这么一个料。南都的这篇文章你看洋洋洒洒这么大的这个篇章段落哈，它最核心的其实就一个信息点，就说因为安邦的这个背景它跟邓家有关， 这个安邦不简单， 对，他没写， 讲完， 对，他没写到底邓家是谁，他只说跟孙辈的一个 不是大家 有婚姻关系吗， 他的外孙女的外孙女， 对，南州他没捅破，好，结果财新开始澄清，首先澄清就说陈小鲁说他不是实际控制人，陈小鲁是谁呢，是陈毅元帅的儿子，我们之前 宋玉将军的女婿， 没错，我们之前讨论过什么文革道歉，他红卫兵道歉， 他有出来， 他就是他是最代表的一个人物，所以大家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其实，但是这次卷入这种所谓的权贵资本，似乎公众的形象有那么一点点损害啊，那个财新他就出来澄清，说陈小鲁他说了不是实际控制人，我只是做一种什么战略咨询的这么一个 帮他站台 角色，我只站台，对 对， 好， 帮他站台其实也能够挣不少，就是帮他 挣 拉了拉来不少投资嘛，你想 那不知道了，但是呢财新他又比南都的那个报道要更加厉害的一个点在哪儿？他就把邓家的外孙女的名字都写上去了，而且说呢已经是终止了婚姻关系，他叫卓然，是这个吴小辉的第三任妻子，他写得非常明白，卓然呢他用的这个终止的这个词也很好玩，他是用中间的中， 他没有说离婚， 没有说没有说终点的 中，可能是在签字分居之类的状态吧， 但是又有爆料他们两个其实什么形如陌路啊，已经去年就开始 怎么样，跟亲眼所见是吧，哎，我现在对这些这种长篇累读的这种报道东西，我当章回小说看，就是上个厕所啊， 我等 小明走在路上啊， 哪里弄 得清楚，就是翻来以后作为一个这个谈资然后笑料然后看一看，没办法它当真，我觉得， 但是你 我没有任何判断的标准去把它当真， 哎，但是有一个衡量标准，你就是看安邦他现在披露的信息里面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或者甚至是违规违法的地方，那我凭借着最为粗浅的这个阅读能力和对于财经信息的消化的能力，我试图去找一些相关技术类的这个问题去请教请教嘉宾，我发现问了一圈学金融的朋友，他说没问题呀，我说他们那个股权结构你不觉得特别复杂吗，他说就是这样的，他一般的这种大公司他这个也是很正常，我说那你像保监会的人去给他当独董这个合适吗，他退休倒没问题，我又问我说那像他们这个平安保险跟安邦保险他们这个关系， 你别剧透了，我们直接听这个专家自己的说法， 后来我就发现这些问题被他们一说完觉得都是正常的， 烟消云散， 对，烟消云散，好，那到底这个事儿，他们金融行业或者他们保险业财经圈的人是怎么聊，他真的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尤其是跟民生的这个行长毛晓峰带走的新闻我们串起来看 有什么瓜葛，先来听听独立的财经评论人这个叶檀女士的解析。我们现在从南州和财新的报道能不能判断出到底谁是安邦的真正控制人？ 还是不知道。他其实里边这个到底谁是实际持有股权的，他采访了一些人，但是核心的持有股权人是谁，我们知道有的股权甚至也有代持的，所以我们现在不清楚到底谁是实际持有股权的。 那民生银行毛晓峰被带走跟安邦现在被媒体大面积的关注有没有什么关系？ 安邦浮出水面跟民生之间当然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大家关注安邦并不是从今天开始关注的，而是从此前他在境内境外一系列的收购就开始关注了，这是一家非常凶狠的公司，而且他的收购的力度又非常的大，有的时候别人做不到的收购他能够做到，所以呢大家对于安邦的关注是早就有了，那么跟民生这一次的收购使得大家就更关注了，因为我们知道民生是这个国内的唯一的一家大型的一家民营银行，那么它的股权是非常分散的，而大家对于民生的股权争夺一直是非常的关注，那么毛晓峰呢作为一个新生代的这么一个人，跟安邦之间他的突然的下台跟安邦之间的收购之间在时间上非常的密切，所以我想引起关注并不奇怪。 就是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凶狠，或者他凶狠表现出来的方式他有没有任何不合法或者不太合乎常情的地方？ 首先是它资产膨胀的非常快，第二是它这个公司规模的膨胀的非常快。所以我们仔细的看它两块，第一是它的大股东的投资，第二是在这个运营的过程当中其他保险公司做不到的，比如说有一些理财类的相关的这些保险它做得非常的大。所以像你也不能说它是违法，因为监管层对此没有提起异议，所以我们只能说别人做不到的它这家公司基本上都能做到。而且很多的公司会主动的配合这家公司来。 您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最根本的是不是还是因为他的人脉的关系？ 我想最根本的是因为安邦这家公司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资源，这个资源有可能是人脉资源，有可能是定位的别人对他定位的资源，有可能甚至是别人对他的恐惧，或者是别人对他的其他一些东西。所以他现在核心的资源人脉是我们有是比较清楚的，对于他其他的核心资源说实在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现在两篇文章里边我们也没有看到。 那如果我们再说回民生哈，就是现在行长被带走，他会不会影响民生的日常的运营？ 我想运营倒是不会影响，只不过是以前的步骤会有点影响。因为以前民生虽然是家民营的银行，但是它的一系列的接班人的问题啊，或者是它的整个的股权之间的纷争到底谁大谁小啊，我想它是有自己的一定的步骤。那我们知道毛晓峰本人的话也不是土生土长的民生的人，但是现在他基本上是从外部直接切入，所以这家民营银行有可能过一段时间要进行一个基因改良。这个基因的转变到底是转到哪个方向去，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这次对于安邦和民生的媒体的关注，那对整个的保险业银行业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没有影响，因为第一他开了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让人知道有一家公司是可以如此的运作的，而且是这样的运作可以让很多的人很多的部门给他开绿灯，这不是一件好事情。第二个呢是说这个安邦大家都心里非常清楚，安邦的模式是没有办法复制没有办法模仿的，所以安邦做安邦的，其他保险公司做其他保险公司。 我听过这么一个说法哈，就说其实中国没有真正的银行家，因为垄断行业是出不了企业家，所以也出不了银行家。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它本身对不对？那如果对的话，它是不是又可以印证在这个案例当中？ 中国以前曾经有过银行家，在民国的时候，那么现在有可能拥有一些银行家素质的人也有，但是因为这个行业的管制，也因为这个行业受到非常严格的管制，但它的管制又不太到位，那么这个行业即使有银行家也不能脱颖而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分清哪个是银行家哪个是官员。 那您说到监管它可能有不到位的地方，那这个安邦的过程当中监管部门像保监会他们有真正起到作用吗？ 从理论上来说对于安邦是有一些特殊的，对于安邦是有特殊之处的，因为像保监会以前对于理财产品或者对于销售都有一系列的规定的，但是安邦这家公司显然他对于这些规定他并不是太在意这些规定。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国内非常著名的一位财经评论人叶檀女士的分析，觉得其实没什么影响，但大家都非常清楚，因为安邦的模式太特别了，没有人可以复制它。 我想起孙子兵法里面的太阴太阳太阳太阴。 就是意思就是说，越是什么都摊在表面上的，这下面越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力量和计策，越是躲起来，你越极力去掩藏的，你反而是在告诉别人你是怎么回事。所以这都是物极必反的。而且我注意到他里面讲到这个安邦的时候，他用了凶狠两个字。就是我觉得很少财经的人会用这种带有感情色彩或者形容词来形容一家企业的，而这个凶狠呢，就说了一方面是安邦他的这个自身的增长速度很快，另一方面是他在这个金融投资市场上，他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他说是能人所不能，别人办不到的事他往往就可以办到。 对，我看这个财新他不是在爆料吗，说他跟监管机构的这个关系好到你推门你就能进去，他们是说啊，有的政策是为安邦量身定造的，这个就能量非同小可是吧。所以你他量身定造，我就感觉财新这个他真的是在给安邦站台吗？我也很怀疑。 但他有讲了一个，就是一个正面，我觉得他是在说一个正面的意义，就是说呢，可能如果你依靠这个证监会、保监会他们自己的这种改革的力度呢，是很缓慢的。但是呢，如果有这么一个我们说的就是露骨一点，权贵资本结合起来这么一家公司去。就用自己手里的优势去推动他，去你说 他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对，你当然可以说某些政策是量身为他量身定做的，不适用下人，但是如果说他总的来说他是在制定政策嘛，在改革，在改变，在提高效率，那么在他用完这个手续以后，是不是可以汇集到后面的人呢？所以呢，他说可能这方面呢是反而是一个 可能他是提高了这种政策制定的效率， 对，推动了这个改革的这个步伐和进程，他是这么理解的。 好，这是你的理解哈， 有点悲哀。不，他说的，我复述的。 好，张立凡老师是怎么理解的？他，我们一般听他讲都是从政治层面哈，但是原来他对这个财经，他也非常关心。你会发现在中国，政治经济分不开， 全世界都是一体的， 完全是分不开，尤其是这个民生银行。那我们把它前前后后的新闻加一块看，你更能发现中间很奇特的奥秘哈。来听张立凡先生谈民生银行。 民生银行其实我比较注意民生银行的结构，它跟很多这个银行的这个历史不一样，有很多它是国有银行等等，这个民生银行号称是一个民营的银行，其实它的这个管理模式一直叫做民有，民有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叫国营，然后党管，所以民生银行的股权非常分散。一开始这个搞民生银行的时候，那个初衷啊，是因为觉得民营企业没有一个自己的银行融资很困难，所以他们迫切想要有这么一个，然后就由工商联出面来搞了，来拿下了这个牌照。但是呢，这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工商联没有出资，但是他占了30%的股，而且呢，一直是这个民生银行是有党委的，它不是由这个股东选出董事会，虽然他也有这套程序，但真正的管理是党管，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实际民间只是出钱，然后分利，当然他也能分到这个红利，分到一些个这个其他的这个关联交易的好处，但是呢，从根本上来讲，这个权力不在民营资本手里，所以呢，这次这个安邦他想这个他大量的收购民生银行的股份，想要入主民生银行，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它股权很分散，这种情况下你只要是成为大股东，你完全有可能掌控。而且我们看这个一个是民生银行原有的大股东有一些这个在减持，甚至完全这个抛空了，还有一些呢就是表示欢迎，你比如巨人集团的老总就表示欢迎，而且他对以往的民生的管理模式还很不满意，说如果以后上级再派一个领导再派一个陌生人来管，他说我就要投反对票，他觉得这个安邦入主也不是一个坏事儿，所以这个都反映出这个中间的这民生银行这个争夺战的一个复杂性。所以安邦他这么做其实本来呢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正常现象，就是说从资本的本性来讲，他想去这个突击，想这个入主这么一家股本分散的这个银行，它是很有道理的，从资本的角度来讲。但是呢，它的不同寻常的背景被揭露出来，这件事儿呢，就比较的有政治含义了。就是说，谁 把这个料给爆出来了。这个爆他的料肯定是想阻止他入主这个民生银行，那这个是需要考察的事情。 那您现在看觉得安邦他被爆出来他算是出事儿了吗？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丑闻，他只是说把大家猜测的东西做事。 也还算正常。为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大家一开始爆料，其实大家就聚焦这个眼球聚焦都在陈小鲁身上。 对， 然后才逐渐牵出吴晓辉啊，什么这个卓然等等等等这些个关系。那么其实啊，我们观察这个陈小鲁先生这个人啊，他以往的形象这个一直是相当正面的。比如说这个1989年他和这个当时的这个邓小平的这套主张他是不一样的，表达了一种不同的态度，然后他因此离开了这个体制。本来他是走仕途的，他是有可能走进权力中心的，但是他没有这个路了，所以呢他转而去经商。然后我们再看呢，好像他在此前的一些表态中，比如说对于文革的道歉等等这些来看，他给大家的感觉都是比较正面的。哎，这次突然把他也扯进来，我也感觉有些意外。要说的话，在1989年那场事件以后，这个弃政从商的人相当多，因为我们知道像冯仑也是这种情况，还有一些我个人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是那个时候政治上失意了，或者是对政治感到失望了，他们就去经商了。那个其实我觉得也没必要太多指责，那你总得给人一条活路嘛。问题是后来就是说这些人经过20多年他积聚相当的财富，这个也应该说，如果是一个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也没什么可指责的。那只要他是在法律这个在法律这个正常的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他去经营，他聚敛了财富，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在那些国家他也算是正常的致富。但是现在呢，大家对红二代实际上有一种你说是成见也好，你说是这个事实现实就如此也好，反正大家对红二代不感冒。你看这个中央委员会选举那个最后那个坐红板凳的最后一名，哎，他往往是红二代，这个红二代还有可能落选，可能变成候补，可能变成候补的最后一个。就说明大家好像对红二代有一种看法，就是他们好像是靠父辈，但中间也不尽然，也有些人就是靠自己的努力，但是加上了他们的人脉、他们的关系，这些都有。所以这个陈家鲁他好像也不讳言这一点，他说是啊，红二代去站台那种情况，他说我经常给人站台。所以这个也揭示出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社会的一种中国特色的这种资本主义，它就会有这种情况。 嗯， 就是利用这个官场的关系来经商，这种情况我觉得很普遍。 就是说在中国你要是没有二代入股的企业可能也做不大，你做大之后呢，你如果不跟这个权力结盟可能走不远，是吧？ 对对。所以所以很多这个民营企业它也是在找保护伞。所以你看，就是现在我们看啊，这些大的民营企业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些个官场的背景或者官场的交接，他们跟这个权贵资本它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利用的。也有时候他们也会被这个权贵资本吃掉，但是有时候他们也会变成权贵资本的钱粮。还有呢，有的时候他们会利用一些个这个红二代啊或者一些权贵啊来替他们站台。这种情况就是说这种权钱交易也好，这个权力寻租也好，经常在民营资本和这个官场之间发生。 好，张老师的这个分析哈，信息量也是非常的大，意思就是说这个安邦他盯上民生他也是有道理的。而民生的他这个模式呢，可能也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的简单。虽然说是民营，但实际上还是党管。但说实在话，你说在中国谁不是党管？ 他说的一个非常总结的一个非常逗，他叫民有 国营党管， 对， 这是一个三层的结构， 嗯， 最终呢还是控制在这个党的手里的， 嗯嗯， 而且呢他我觉得他也符合，他说这个可能这次正好是他的意思，我觉得有点巧合，就是说正好安邦呢想收购一个属于自己的银行，然后安邦一向的这个他也讲了这个吴晓辉的这个吴光辉吴晓辉 whatever， 嗯， 他的这个行事的作风就是他从来不自己从零开始， 对， 他想要什么他就去花钱买一个最好的就行了。所以呢他刚才讲了，他分析了一下这个民生银行的这个状况呢，它是一个股本分散的这么一个，就是没有凝聚力，没有一个足以跟这种恶意收购相抗衡的这么一个这么样的银行， 嗯， 它属于一个比较弱的一个 easy prey， 就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捕获物，这个猎物，所以呢能够被这个安邦盯上呢也是理所当然，只不过没想到正好是跟这个毛晓峰被带走的事情呢撞在了一起。 嗯， 我觉得他的意思好像就像是个巧合， 就是现在毛晓峰的这个事儿，其实你也不能你就开始下论断， 嗯， 因为他毕竟没有具体说， 民生自己说是他个人原因， 对， 银行的经营都没有 关系的，对对对， 嗯， 所以他要立马切割，否则你会影响这个银行的日常运营，这可能他会吃大亏， 嗯， 但是毛晓峰具体的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事儿，其实现在你没爆出来大家可能还不太好猜，但是我昨天在三 D 的那个微信群里面就预告我说我们今天聊这个，我原来底下 有人你主动爆料是吗？ 有人说你们应该去采访民生的人， 嗯， 我说真有人愿意出来采访当然好， 嗯， 然后据说不方便啊，这个事儿他 我猜是不可能，因为 统一口径 会下禁口令， 对，不要在媒体面前乱说， 嗯， 但是他们在里面就瞎聊，我看他们就说民生的人就对于董文标什么的就他们十年来的这个方针是非常肯定的， 嗯， 就是对他这个人也很拥戴，嗯，那现在董文标不是说被什么限制出境啊， 没有， 就是， 没有没有，人家 他就否认，他根本没有 自己出来说都是瞎扯的，嗯，对，都是瞎，他自己原话就是我没有限制出境和协助调查的事都是靠团队做事， 嗯嗯， 关于我的不实说法都是瞎扯。 好，那关于民生的运营到底怎么样，恐怕还真的是只有民生内部的人他们才真正的了解。那关于安邦，刚才我们是谈到他就事论事吧，就说这个公司来看，你看叶檀也说了， 嗯， 表面上你是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问题的，他除非凶猛一点， 如果你在这个文件上都有问题的话，就不用你动手，自然有人就动手， 所以我就问学这个的人，我说你们从上面从南州和财新的这个报道你觉得做的怎么样，他其实也就是拿工商总局或者工商部门 公开 的那些你去把它处理， 欺负老百姓没工夫去查文件， 对，他就说其实他真正有核心的信息他就一个，就是关于跟邓家的关系， 嗯， 对，他前妻的关系，其他的都挺正常的，没有什么， 我觉得好无聊，最后这个老梗被用了一万遍，就是裙带关系， 对， 嗯， 所以你说这个二代，但是我说我没见过你把二代的这种所谓权贵资本你是这么你让他浮出水面来，这个你又很容易在政治层面上去有一些的联想哈。那等会儿咱们就专业的联想一下，再次请出张立凡老师。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今天我们来关注到安邦真相啊，所谓真相， 所谓的真相 可能也只是你只能从能浮出水面的信息稍作判断，但是更多的 我老觉得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历史的黑洞时代，就是我们知道有事情发生， 嗯， 因为这个黑洞也是事实存在的在我们周围， 嗯， 但是没有关于这件事的任何东西资料，确实的资料能够曝光出来给大家看到， 对， 而且我们还要说到黑洞的吞噬， 你说在咱们国家哈，太多东西是不能说， 不能说你就有特别多的发挥和想象的空间、 嗯、 你能说吧，就是因为你有太多的不能说，所以大家也会不相信你能说 的 东西， 时候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好，那这个安邦呢，他最开始进入大家的这个眼球并不是因为什么民生银行，而是因为他本身在金融市场上他就是一头巨鳄，他是相当凶猛。那大家也在猜说安邦这么有钱，那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嗯、 那我后来就看到南方周末他的这个文章里面写到，他的这些在海外所谓大局扫货大手笔、 嗯、 他很大程度都是来自于股东的自筹、 嗯、 但这个自筹他其实也不新鲜，很多人也这么干、嗯、那我南方周末他也是花了很大的心思做这篇文章，他比如说就梳理了说安邦系上上下下涉及的企业以百家计、 嗯、 如果不是核心人士很难估算他的总体规模和经营的情况，其中呢安邦保险集团直接控制的或者相对控股的企业就有十家，那这十家呢有四家是他的重心，就是安邦财险、人寿、和谐健康和成都农商行。那根据陈小鲁的这个说法呢，他就说根本不是因为我请了这些所谓的明星大腕来给他站台，包括除了他自己之外、 嗯、 还有龙永图是吧、 嗯、 当年入市的时候中国首席谈判代表， 后来是工商登记错误， 对，这个是大乌龙、 嗯、 而且他自己据说就说财新的那个报道他就死活说你别把我写上去、 嗯、 后来发现他在哪一年的时候才彻底消失，中间乌龙了好多 年，2014年 才 最终消除的、嗯、 但是你想他能把这些人写上去， 这不是一个无心的乌龙，肯定是一个有心的乌龙。 嗯嗯，就至少是找过他的， 找过他。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就说，不管你答应不答应，我先把你拉进来。 嗯， 因为一般人是这样的，就是既成事实以后，你要改变他是要费一番力气的。 嗯嗯，好，你 顺水推舟就泼上驴。 后来你说做财经节目，咱们关注的比较频繁密集的，主要是2014年10月到12月，他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面。他先后收购美国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刚才开篇的时候我们讲到过最近的进展、 嗯嗯、 已经是收购完成了， 对， 还有比利时的保险公司、嗯、还有比利时的一个德尔塔劳埃德银行的股权、 嗯、 那都是很大手笔的动作，也是让国际社会就是瞠目结舌、啊、中国还有一个这么厉害的这个保险集团、 嗯、 来进行这么大手笔的动作。好，那如果是从媒体爆料的这个层面上来说哈，这其实中间也有非常蹊跷的这个东西，如果你跟所谓反腐败的这个动静联系起来的话啊，张立凡老师真的是不一般，他通常能够发现 抽丝剥茧的张老师， 隐藏在这些新闻背后的一些更为隐秘可能更加深刻和关键的逻辑，我们接着来听。 这两个媒体应该说都是一南一北，在这个中国是顶尖的媒体，但是他们突然都关心这个事儿，而且呢好像所持的立场又有所不同，这点我觉得很耐人寻味，就是我很想知道这场爆料背后的背景是什么。 嗯， 但是呢现在还看不太明白，但是我也注意到这个南方周末最近又有出来一个道歉，所以我在这件事儿发生以后，我大体上做了这么一个判断，我觉得就这个事件的背景啊，一个应该是这个红二代跟官二代之间的一种纠葛，一个是这个就是太子党和团派之间的一个纠葛，还有一个纠葛就是权贵资本和民间资本之间的纠葛，所以这几个纠葛可能都集中到了民生银行这么一件事情上，所以比较的有趣。 嗯，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察。因为我们考察它的这个过程来看，在这个事件之前，我们就看到对于这个工商总局对于这个对于阿里巴巴的这个白皮书啊，然后引起的一场风波，这场风波好像它所针对的是一个以官二代为这个背景的这么一个上市公司，然后第二轮我们就看到了对于这个安邦收购民生银行这个事件的一轮爆料，这轮爆料那显然呢这个背景是针对这个红二代， 那么后来呢又发现又在这个又在往回搬，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公安总局和阿里巴巴握手言和，还有我们又看到南方周末出来道歉，是在这个台新传媒做了这个纠正之后，所以这个中间呢又好像反映出这个来回打牌中间的好像又出现一种类似和局的状态，但是呢这个事件本身啊还在继续发酵，因为现在大家不断的在对民生银行这个媒体的引发媒体的注意后，有时候还收不住，所以这个对民生银行和对安邦的爆料现在还在持续中。这个感觉就是从中纪委的五中全会之后才出现了这种纷乱的局面。当时我就说呢，我说我认为现在可能到就中纪委这个五中全会结束的时候，我说可能面临一种对决的局面。然后我们就看到对于就是对军队和对于安全部门的整肃已经展开，然后呢也这个对江苏官场什么广东官场这个各地一些地方官场的这个整肃也展开。那么我觉得可能这个中间有很多耐人寻味的这个背景，所以这一次由官场又转到了这个经济领域，转到了特别是金融这个领域，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这种局面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状态，就是说大家都不再顾忌脸面了。 我的印象中哈，就是关于权贵资本主义的这个新闻，从来没有过报道是这么肯定的，就把那种老百姓传言的这种东西相当于这次是坐实了。就是另外一个也从来没见过邓家的，尤其是财新，他后来是指名道姓了外孙女的这个名字他都写上去。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可能是我看来是最奇怪的地方。 我感觉呢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第一从红二代啊他们的观点来看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吴思先生写了一本书叫《血仇定律》，这个血仇定律适合于很多个朝代的情况，就是说我这个江山是我们家打下来的，那么我的子孙这个世世代代都可以享用血仇，那这一套东西呢就是所谓家天下的逻辑。那么另外还有第二个逻辑，这个是这个在最近这100多年才有的逻辑，那就叫党天下。党天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天下是我们这帮人的父辈打下来的，所以我们也有权世世代代享用血仇。那么这个逻辑就比较适合红二代，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一系列的整肃啊，也是他们对以往的这个管理层，就是他们作为创业大股东的后代对以往的管理层不满，他们要亲自来管理，那于是呢就有了很多像我们此前一两年所看到的这个所谓反贪的这个旗帜下进行的这些个权力斗争，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况。所以现在突然把这个火烧到了这个群体自身，这个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他们的对手需要爆料，这个我们以前也看到过，就是关于这个离岸账户的爆料，然后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的爆料，我们都看到显然是出于他们的政治对手，但这一次是不是现在我们还没法判断。也还有第二种可能，就是这个他也想进行内部的整肃。那么内部的整肃就是说这个群体之内部之间现在也有一些个恩怨，那这个在争夺民生银行这个问题上现在这个爆发了。 好，他是觉得这中间有几股力量在纠缠撕扯。 就是说不顾情面了， 我 已经开始有点失控了。他说的 这个不顾脸面，其实翻译就不要脸了嘛。对，我其实非常喜欢这个张老师，他把这个社会学的这个 typology 这个手法用得非常的精妙。他刚才又总结了三个，我赶快记下来了。就是这里面是红二代和官二代之间的这个针锋相对，然后是权贵资本和民间资本的这个对决，最后是太子党和团派之间的斗争。 对， 就是几条线索就把这件事情理得干干净净的。 没错，你看你要观察这个事儿哈，你主要是从刚才张老师梳理的那几条线去看，那最后评价结果可能也简单了。你看到底是哪股力量更占上风？ 上风。 但是你看这次国内的这两家顶尖媒体他们披露出来的消息，原来它并不是第一次就是按那种媒体报道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其实纽约时报它去年呢，就是在安邦刚开始说要收购那个华尔道夫酒店的时候，纽约时报就已经爆出来了，当时就已经是抖出来说这个公司的实际的控制人他就是邓公的 外孙女婿 是吧。所以呢这次中国他很少见的，你看之前纽约时报很多关于中国高官的这些传闻，您只能是看到的封锁不让你知道，但这个相当于他把外媒是率先爆出来东西再通过中国的媒体再给他做实一遍，这个恐怕很难让人去不去进行这种政治层面的联想。 你知道我这个昨天和今天我这个忙得一团乱，然后我还要准备这个上节目的料，我突然心里很生气。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凭什么我好好的一个老百姓，我自己这个好没样的生活，为什么要去理他们这一团乱 事呢？你可以不理啊，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为什么老百姓会对发生在这些层面上，金融层面也好，这个官本 其实跟咱们大部分人没关系， 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这种东西出来以后，可能除非你买了民生银行或者是股票的话，可能会对你有影响以外，其余话也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我们要纠缠在这一堆烂事儿里呢？然后我就再退开一步想，突然想到马云。对，为什么马云他在国内被树立 了一个，刚才张老师说马云也是官二代，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对，但是马云他的故事，就是像最早王石刚发展的他的故事，都是一个白手起家穷小子没有任何背景的这么一个故事起来的。为什么他们会被吉利这个树立典型呢？我觉得其实也是在想引开大家的一个注意力，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 国家平民百姓你也可以成来， 对，你也有这个往上爬的这个机制，并没有说是铁板一块的。不要老把眼睛盯在那些什么官二代红二代太子党上，你看马云这不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吗？已经是亚洲首富了，忽上忽下，虽然是吧，对，但是至少也是头三名吧。所以呢就是我忽然想，哦，原来马云还有这种政治功能在里边。 但是实际上你如果再把外媒关于马云的这个报道你再梳理一遍，可能我们这种完全是励志正能量的初衷，你又要稍微又会打一点那个折扣。 当然马云在后面他说，他当他到达了一个台阶，就不是说超越了那个玻璃天花板的时候，他已经无法独善其身，就算他以前跟这些权贵跟这些什么官二代红二代没有任何瓜葛，但他到了那个层级量级以后，他也没有办法去争夺。 他好像说过一句话吧，他说我可以跟这种二代恋爱，但是我不会结婚，是吧，就类似于这种意思。你没有办法去不跟他们打交道， 这年头谁还结婚呢？ 但是打交道他是有学问的。你问题还是这样，就是你平民百姓你要想出头想成功，你还是得有过人的本事，就是你必须得有超越这种已经是笼络很多资源的这帮人的这个本事，你才有可能。好，那还是得说说反腐吧，因为毕竟下一步，尤其是2015年开年，开年这个年头了，你说接下来他是不是会把这个反腐败的触角给伸到金融领域哈？这个毛晓峰他是不是仅仅是一个开头，底下还有什么大戏吗？我们回来之后，张老师还有一段指导，回来听。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2015年的主题呢，应该不能再回避金融反腐了。有人就会觉得这其实又是操盘者用心良苦在掌控的一盘大戏又来了，是吧？你不能导致有金融地震，但是又要全面推进整肃，所以说呢，这个民生银行的行长毛晓峰，他仅仅是个开头，接下来呢，应该还有所谓的压轴大戏，啊，这是在现在微博上也挺传得很开的一种判断，但是是不是这样呢？或者我们从之前反腐败的这些脉络层面上，能不能比较理性的去推导出接下来的这个走向？再来听听独立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老师的见解。可能接下来他在金融这块的反腐，他应该还没完。他有人就觉得毛晓峰这个仅仅是开个头，底下还有大戏。 对，比如说这个民生的这个董事长。会不会在这个也有人现在在传说下一个会是谁？ 嗯， 那么但是这个事儿呢也有点考验，就是现在的这个领导层了。就是说咱们再看以往两年的反腐，从来没有涉及到红二代。那么这个是不是这一次？我也看到这个什么何青莲什么他写文章。哎，他说这次会不会动到这个红二代头上？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不那么容易，因为这个红二代毕竟是这个是权力的基础，是现有的这个主流权力的基础。如果你动到这部分人的话，我觉得这个风险非常之大。因为我以前就说，我说现在的反腐这个最高领导人风险冒了非常大的风险。为什么呢？他现在把所有的各派可能奶酪都给动了，现在连这个就是说跟他属于那个同一阵营的人的奶酪他敢不敢动，这个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你不动，然后大家就有意见，哎，说你这是选择性反腐，你动了，那么有可能也会动摇他自己的权力基础。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风险确实是非常大，他如何处置，这个是我们需要接下来进一步观察的。 好，就是说呢，这是肯定的，接下来一定还有动作。 嗯， 我就感觉吧，你说咱们在两年前做节目的时候，经常有一个主题就是什么什么情妇啊，然后又哪，就这种所谓的边角料的，它其实又成为主流 的 这种反腐败的工具，就意思就是好像是全民参与了。但现在你看，大家就等着看戏吧，反正中纪委肯定还会有动作。 这已经超出了， 相当于全民参与，这个已经是慢慢的弱化了。你现在已经是依靠所谓从上而下的这种反腐败。 不过我看这个网上也有人还是在做一些非常这个细致的考据工作，比如说就有人揪出来这个毛晓峰和令计划他们的简历，这都是网上可以公开查到的资料嘛。两个人简历上是有交集的，有两个交集，一个是在湖南大学。他们俩都在湖南大学这个进修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团中央，他们都是在 团 中央 团 派嘛，就是符合刚才张老师讲的那一条线索。所以呢，可能他是出于个人原因，但是他是因为跟令计划案裹在一起，所以被带走的。那还有一个观点关于民生银行，就是我也看到，因为前两天关注财经新闻，就是说在这个事发毛晓峰被带走的这个事前呢，曾经有20亿的融资盘提前逃出了民生银行。 这 里面是不是有人事先收到风？因为这个，当这个毛晓峰被带走以后，民生的这个股价是大受影响的，所以呢，就是之前有人这个收到风，毛晓峰要犯事了，所以提前把自己的钱挪走了。那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呢？我觉得像这个证监会，你这么多监察机构，你是不是应该这种异常的这种行动，你做出一个解释？如果不是。非法的，那么你也要做出一个解释，让大家知道这个。至少我们不是说经常有大的操盘手在里面一进一出，然后让我们这些散碎股民在里面，就是好的时候大家跟着喝点残渣剩饭，不好的时候就把 自己辛苦的血本一定给给这个卷走了。 哎，你说来也觉得就是现在中国的现实。你刚才讲的我都有脑子里有一幅画面，就头顶上在那种翻云覆雨，底下的人啥喝的，该干嘛干嘛， 拿个小碗 也不知道 接点雨，能有点接上点是一点，接不着就完了，还把你的饭碗打烂。 对呀，你说这怎么办呢？他现在刚才张老师我也问了他，我说你没有办法，你如果想做企业做大，你可能就必须你要跟上头的你开始有一些的结盟是吧，你的通天。你要是做大了，你像马云那种，我是本事高，我要想走得更远，我可能我也必须得 要委身下家。 对，我甚至也有可能万一没弄好的话，关系没处理好的话，我被他们吃掉，这也有可能。 对， 哎，这个还是要修炼 的本事。所以中国自古就有这个民不与官斗嘛，这是一个古老智慧的沉淀结论。 但是现在老百姓他议论这些新闻，他爱围观这个新闻，他的期待又变了，又不觉得我仅仅是围观的份，我又希望我可以参与其中，或者他更加远一点的这个目标是我希望我能晋升他们那个阶级，我有什么上升的这个途径，我不希望我只是看戏的份。 他不是想改变，他是想参与进去。 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的心态。啊，今天先聊到这儿吧。那后事如何？可能最眼前最大家关心的或者可以关注的就是董文标下一步。他说是没有限制出境啊什么的，但的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他已经是前董事长了， 他已经不是董事长了。 已经对， 那总之就是民生的这个由他做一个引子吧，做一个序幕吧。接下来金融领域还会不会有一些大的动作？那安邦他们收购华尔道夫现在是暂告一个段落。那接下来还有一些更大的动作吗？他真的在这些层面上能看得见的东西是完全挑不出毛病的吗？或者跟监管机构是不是真的是如现在的南方周末和财新网所说，仅仅是现在处于关系好的这么一地步？但是你一说关系好，中间它有很多发挥的这个空间了哈。那我们就暂时先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拜拜。